你别问我为何如此冷漠，唉，叫我怎么说呢，还不都为了他。 懈怠，放朵花在你窗台。你是我的天使，虽然偶尔有点坏。在大陆机上留下我的心跳，你一定偷偷在微笑。说一百个借口，说不出你不爱我的理由。讨厌爱情，蓝色眼影下是不会说谎的眼睛。哦耶，空空的杯子留着你的唇语，你明明是想对我说。说你是爱我的，说再没有人会爱你像我。